果彼此还能相望，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希望在风中燃烧，不是所有理想你都可以去创造，只是要让自己明了，拥有自信和未来的骄傲。忙碌的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，相望，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